毫无守则，作者邪力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462章，豆腐执到呢个香口胶，一个啰柚掟喺个地下上边，嘴里边就蚀咗一声讲：啊，木球咧一向就寸步不离嘅，点解而家佢又抌亲我哋两个自己走咗去咧？唔通喺个洞后边有食嘅嘢？咁啊，真系除咗食，我哋实在又谂唔出有乜嘢嘢系可以吸引丝仙啦。我嘅力气亦都恢复咗一啲，我就讲：唉，咁啊，跟上去揾一揾啦，睇下究竟咩回事。我哋而家成身都湿立立，顺住呢一条冲刷出嚟嘅水道就开始向前走啦。地洞呢系南北走向嘅，里边都好干燥。睇个样呢，呢度嘅地下水好耐都未涌过入嚟。约莫就走咗百几米左右，空气当中突然间就弥漫咗一种奇怪嘅味道。讲香又唔讲得香，臭又唔讲得臭，好似系从呢个地洞嘅前边飘过嚟嘅。我哋家下冇带啲任何嘅防毒面具，所以个嗅觉系好灵敏。越向前走，嗰阵味就越嚟越大。就喺呢阵时，地洞开始系变得阔起上嚟啦。跟住喺光线当中，我睇到咗三个人，确切嚟讲，应该讲系三具嘅尸体。其中一具应该系啲古尸，胀卜卜咁，表面上生满晒绿毛，有尸变过嘅痕迹。只可惜呢，佢旁边嘅就系尸仙啦。尸仙嘅嘴里边就担住呢一只绿毛粽子只手，好似系通过呢一只手喺度吸食咁。嗰一只古怪嘅味道就系从呢个绿毛粽子嘅身上出嚟嘅。事先就感应到我哋嚟到，佢哋眼珠就碌咗一下，睇住我哋，跟住就即刻继续喺度吸食。睇嘅样咧，呢样嘢之前忽然之间改变路线，就应该系俾呢一只咁嘅绿毛粽子吸引咗啦。与此同时，事先旁边仲瞓住一个人喎，竟然就系失踪咗嘅万事通。呢一阵时佢系喐都唔喐，亦都唔知系生定系死，系人定系尸。豆腐好惊讶咁讲：吓，佢点解会喺度嘅？讲话之间，我哋即刻踎喺万事通嘅身边，我即刻探咗一探佢条颈嘅脉搏。唉，谢天谢地，仲有气啊！我即刻就松咗一口气，检查咗一下万事通嘅成身，发现佢手臂嗰度有一个伤口啊，发晒黑。个样咧，八成可能真系俾呢个绿毛粽子搞伤嘅。眼底下，我哋手头上边亦都冇掹尸毒嘅嘢，亦都冇咩伤药，只能够啊将个伤口嗰度嗰啲毒血就挤咗出嚟。但系啲毒血就好多，一时之间就排唔干净。于是我对阿豆腐讲：啊，小豆，交俾你一个任务，你个嘴入边就冇伤口啊，咁你帮手啊啜一下啦，效果会好好嘅。豆腐只眼珠啊碌咗一下，然之后讲：我琴日食嘢咬亲条脷啊，有伤口喎。唉，一睇条友喺度呃人啦，我一脚伸过去讲：系，我知道就呕心啲，不过人命关天，你可唔可以勇敢啲啊？佢见我咁一讲，就只能够好唔情愿咁啊啜咗两啖，一瞬之间就掠出咗两啖腥臭无比嘅血液，伤口明显就冇咁黑啦。染咗尸毒嘅血系最臭嘅，会有尸体嘅味道。豆腐嘅吸完两啖啊，嗡嗡声系咁呕。等佢呕得差唔多嘅时候，佢先反应过嚟讲：喂，唔系、点解要我啜啊？你个口里边又冇伤口啊？我顶你啊！又喺度揾个老衬。喺家下我就撕紧嗰啲衫，同阿万事通呢就嚟包扎。我心里面就暗笑咗一声，面上不露声色咁讲：哎呀，我系想嘅，咁如果你唔想嘅话，我再想咯。边个叫你咁快就应承我啫？豆腐而家嘅样就比食咗屎仲难睇，佢系猛咁喺度掠口水， 咁啊系嘅，饮油边个如果含住一啖有尸臭嘅血喺嘴里边，嗰啲面色啊会好得去边呢？ 啊，冲冲啊，出啊，姓陈嘅，我要同你绝交！诶，边度有你咁样嚟最兄弟嘅？唔通啲兄弟系攞嚟出卖嘅咩？ 就系咁，经过一番嘅搞作，又系吸毒，又系禁人中，万事通就慢慢醒过嚟咧。瞳孔咧就有啲溃散，过咗一轮佢先对到焦，睇住我同阿豆腐，声音嘶哑，好似有啲唔确定咁讲： 啊，陈远，你哋点解会喺呢度嘅？ 我将佢扶起上嚟讲：唉，唔好理我哋点解会喺度啦，你而家觉得点啊？万事东啊，急速咁喘咗两啖气，嘴唇啊发晒黑，佢又讲： 哎呀，有啲头晕啊，喘唔过气嚟，个身好似喐唔到咁嘅。 呢只咁嘅绿毛粽子，基本上就系只毒粽子。我知道可能同佢排毒嘅排得迟咗啲，万事东而家嘅毒咧就入咗血，再担唔落去嘅话，可能命仔都冇埋。倒斗嘅土夫子呢，佢就总结出一套对付尸毒好有效嘅办法，咁就係内服草药，外加用糯米朱砂嚟泡肉，咁可以除毒嘅。但係呢个地方去边度搵草药同埋朱砂糯米啲咁嘅嘢呀？家下万事通就好痛苦咁揽住个头，佢又讲： 哎呀，我可能真係唔得啦，当家嘅佢哋喺边度呀？ 於是我将自己同阿豆腐嚟到呢度嘅经历同佢讲咗一下，跟住我讲佢哋而家应该系安全嘅。豆腐见万事通一副好似离死冇几远咁嘅样，亦都顾唔得埋怨我呃佢啦，佢啊神情难受，喺度安慰讲： 唉，小徐啊，你一定会冇事嘅，我哋咧就快啲揾到同阿专锤佢哋会合，咁啊阴阳面啲主意多，话唔埋有办法嚟救你啊！ 万事通勉强咁笑咗一笑讲： 我嘅绰号呢就叫做万事通，所以我都知道可能我真係冇办法保住呢条命㗎啦。唉，唔该你哋带我离开呢度，我有好重要嘅事一定要话俾当家听㗎。 佢又揞住自己嘅心口，呢阵时我先发觉佢外套嘅里面袋里面装住嘅係有一样嘢，睇嘅样八成就係从嗰个老师上边攞落嚟嘅。我直接将嗰样嘢攞出嚟，然之后先发觉呢一样嘢显然係一把锁匙，係一把足有女人小臂咁长小臂咁粗嘅锁匙。豆腐捋晒嚟咁讲： 哇，咁要几大把锁先可以插底条锁匙入去啊？ 万事通就讲： 其实呢，这个锁匙外边仲有一份地图的，不过我落咗水之后被那个毒粽子老走了，地图呢就已经丢失在水里面了。 跟住万事通就大概咁讲咗一下佢嘅经历。佢话佢当时就踎喺嗰一具咁嘅古尸嘅旁边，将古尸身上边嘅嘢就装咗入自己嘅袋度。跟住佢担高头嘅一瞬间，突然之间就对上咗呢一具石化古尸嘅嗰个古怪嘅面具。一瞬间，面具上边嘅双鱼眼同埋佢嘴部嘅螺旋纹就好似喐咗起上嚟咁。跟住佢就意识模糊啦，眼前就出现咗好多嘅幻象。等到佢清醒嘅时候，咁啱就系我嗰一脚踢落去嘅时候，嗰阵时已经为时已晚。万事通啊，谂住自己玩完噶啦，肯定佢又冇谂到，竟然会跌咗落水入边，救咗佢一命。等到佢惊魂未定，浮翻上水面嘅时候，周围上不见天，下不见地，根本上就冇方向咁。如果唔系头上戴住灯嘅话，可能会更加弊。万事通下意识咁摸一摸自己怀里边嘅嘢，佢又松一啖气，心谂好彩啲嘢仲喺度。由于佢分辨唔到方向，亦都唔知点样样先可以上岸，所以呢万事通就浮喺个水面上边，亦都冇急住要游。佢就打开从呢个古尸里面攞嚟嘅嘢，确保佢安全啦。 咁样样万事通先发觉，原来呢件嘢系一张皮卷住一把黄金制作嘅巨大嘅锁匙。咁大嘅锁匙究竟嚟开咩锁嘅呢？当时万事通亦都有个諗法嘅，佢嗱嗱声去睇一睇嗰张咁嘅皮革卷，咁先发觉上边画住嘅系一幅地图。嗰、那个地图分为三层，第一层呢系人间嘅建筑，高尖嘅圆顶，规模就好庞大嘅，好似系个宫殿咁。万事通佢系怀疑地图里面所描绘嘅宫殿，可能就系我哋先前所处嘅地方啦。而第二层呢系一个黑色打底嘅空间，空间里面有一个倒 V 型嘅结构，不过奇怪，上边画满晒密密麻麻嘅人，个个都面无表情，向住呢个倒 V 型嘅顶部行过去。佢哋就一面颓丧，好似想去死咁。而呢个 V 型嘅底部呢，就竖立住无数嘅火把，火把嘅上边企住一个个戴住面具嘅人。呢两层都只系画咗一个大概，模模糊咁，占个位置都比较少。等人哋真正觉得奇怪嘅系第三层，喺第三层出现咗一个大门，有一个戴住面具嘅人，拧住呢啲浩浩荡荡嘅人群就企喺个大门外边，好似喺度举行紧咩仪式咁。大门嘅外边有一条好大嘅图腾柱，盘踞住一只只好似狐狸咁嘅嘢，呢、这个应该就系呼去度啦。不过啲数量就好多嘅，即使而家系用简单嘅线条，但系亦都有一种诡异嘅感觉。最奇怪嘅系呢一幅咁嘅地图系用咗透视嘅方法，将大门后边嘅嘢都画埋出嚟。戴面具嘅人带领住好多人喺呢个图腾柱前边举行好似祭祭咁样样，而喺大门后边呢系一圈又一圈嘅螺旋纹，好似一个巨大嘅漩涡，等人哋一睇就觉得好唔舒服啦。就系喺万事通专心致志咁睇住呢一幅地图嘅时候，佢就冇发现而家嘅危险正喺度慢慢咁靠近。佢专心咁睇住个地图，突然之间佢只脚踭俾一只手出力咁一扯，就将佢成个扯向水底。万事通嘅水性好好，佢系经受过专业训练嘅，可以喺水底里面足足咧就闭气四分钟左右。即使而家佢咁一下子俾人扯到落水，万事通佢一啲都唔惊，佢反手就掹出个匕首，准备就同水底嘅呢只嘢展开搏斗啦。点知道佢入水一睇，发觉掹佢落去嘅系一只生满晒绿毛嘅嘢。一时之间，万事通以为是水怪，佢把匕首啊猛咁咁向呢个绿毛嘅身上啊捅过去，但系捅到嘅就好似块铁板咁，好快佢就冇力啦。而嗰一张咁嘅皮革地图亦都跌咗入水入边，唔知去咗边啊！最后佢就被拉扯咗入嚟呢个洞入边，万事通咁先发觉呢一个系一只毒粽子，粽子啊嗜血，打起上嚟咧系中意撕人。不过毒粽子就鍾意吸人血嘅，万事通心谂弊啦，呢隻嘢有毒就唔能够硬战，於是佢又冇鞋拉只脚系咁走呢，点知道就走到嚟呢度，竟然系一个绝境。无奈之下，佢就只能够同呢个毒粽子搏命啦。呢一隻粽子呢都唔算系好犀利，只不过就毒性好大。万事通就冇点蚀底嘅，只不过呢是由于打下打下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毒性就发作，最后他就晕了过去。